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形容就算会有一点唐突，也要说今晚就我心我，如果你不幸福再离家出走，我心我做你的心魔，也许分数不太够，甚至会用直到最终留下你我。 请快准备行李，丢掉用不到的伤心旧回忆，脑海中像本日记，从此更新只有彼此专属甜蜜。 当拯救丢掉有肩膀就够、哦、最后用关系问候捆绑我们的手腕够， 只要在你身边我就删掉思念，时间 身边也许一待就是永远。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呦，跟你的这个肉麻情话给听、听酥了啊！ 我在暗示你一些东西，你看一待就是永远。 不，我以为你的你暗示的这首歌的歌名《心窝》，你们家心窝弄好了，准备邀请大家去做一下是吧？ 不是家里窝着的那种心窝哈、是要把大家放在心里的心窝。你看哈，一待就永远。以前的时候总有人抱怨说，早秀为什么只有周一到周五有啊？早秀就不能周末欢乐一下我们吗？ 对，你的意思是从明年开始我们就一待就永远了。 我们从下周开始就会连续一周的时间陪伴大家。我看了一下下周的班表，我一个人两个头大。 是啊，反正呢，我们早秀呢将迎来重大变化。那么大家呢，可能最近也知道了，我们以后呢会这个一年365天，天天都是大家的早秀日啊。 哎，一年365天，持续来关注你的天气冷暖。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 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终于气温来到了零上，前两天的时候说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都是在-5度-4度， 对， 今天来到了-0.3度、小幅的攀升。那么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今天的云量增多，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可以达到7度，比较适宜大家在中午前后安排户外活动。但是早晚的气温依旧非常的低迷，昼夜温差很大，出行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自从我戴上摩托车头盔以后，冬老虎也不行嘛啊。来看一下具体情况啊！ 今天是冬至啊，多吃点饺子御御寒吧。 好了，来看一下今天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呢是2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天，东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还真的不是很冷啊。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签到排行榜的前十名，依旧是非常的火热的。第一名是月亮河，第二名是 ZG， 第三名是 Lily。第四名高，第五名是陆羽。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以2022，第七名大宇，第八名信仰爱情，第九名去繁就简，第十名我叫毕小美。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哈！ 恭喜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昨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从自己专业角度来讲非常推荐的不踩雷的好物啊，绝对不是智商税的。那么早秀每周跟大家就是一周一次的约定是什么？ 就是不交智商税啥呀？一周一次的约定，那肯定是 K 歌 battle 啊。 除此之外， 那还有早秀游乐场啊。 就那让大佐说一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掐指一算，好像有日子没正经聊吃了哈。那咱今天要不就丰富一下大家的上班路，聊聊那些个既人人喊打又没他不行的碳水美食，谁又能抵得过这一碗碳水的诱惑呢？啊，无论是陕北的岐山臊子面与面，还是那热气腾腾的山东大馒头，亦或者是汤底明净的云吞面，还是咱老北京的炸酱面，这样的碳水美食啊，太多太多，根本列举不完。今天呢，就来 PK 一下哪种主食是你的最爱吧。 哎，我问一下，他那个陕西话说得像吗？ 可以，可以的， 还可以， 哎，真的不错。你 陕西面啊， 哎，你这个要标准更多。他学那个是陕北口音，陕北的 山东跟陕北有点分不清楚。 这样，就是大佐，我给你纠正一下哈，就是岐山臊子面不是 岐山臊子面， 就是我们陕西话说不是陕北的，因为岐山离就是西安还挺近的， 啊、 属于关中美食。 对对对对，关中美食，对啊，也就是说一个中部一个北部嘛，对吧？ 对对，所以刚才口音有点问题。 哎你们这个陕西人之间啊，内部之中 就是内卷的还挺厉害的， 对啊，内卷的还挺厉害的、啊。 因为是各地不同的地方的美食，你看这个美食上它自己就带着地名的，所以就地域性很强啊。 是， 当然除了他刚刚列举出来的这一些，那么今天我们就早安音乐秀几乎每周都要跟大家聊点吃。本周我们终于聊到了这个碳水，所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碳水美食大 PK，哪一种主食是你的最爱的？ 碳水大省。代表队员静瑜啊，今天要跟大家好好 PK 一下 了， 摩拳擦掌、 期待着还有湖南的朋友、山东的朋友来一决高下啊！ 是，然后你就给我们吃这个，我听了半天，我以为我会吃点什么大馒头呀、面什么的， 就这也主食啊， 整个泡面，哎呀，真是 很发胖啊！ 你们这个新家招待人一般呀啊！ 哪种主食是你的最爱？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分享。 继续加班，角落里还没吃过饭的我，依然冷成了小鱼干。废寝忘食工作一年有半，失眠兴奋意乱，时常与我作伴。当我感到不安，就内心默念，人生苦短，保持乐观。悲伤没什么可怕，只不过难免为情绪化。 习惯，各种麻烦触摸平凡，就像每天一日三餐，走在路上月亮盯着我看，他问我你是否依然选择勇敢，当我觉得难堪就内心默念，人生苦短保持释然，悲伤没什么可怕，只不过难免会情绪化，泡面也能治愈它，一口浓汤喝下又能 发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听众的口味真的是被越养越刁，泡面已经不能满足大家了，大早上非要吃泡馍吗？ 但是那个用户3039说，某品牌的红烧牛肉面，牛肉面算不算 YYDS？ 不算，因为一个长期坐绿皮车的人，一闻到那个味儿就感觉。 哎，但你没有发现，就是日常在家里的时候，你不会想吃它。但是一到高铁上或者火车上就疯狂的想吃，特别是你邻座或者 我要跟你说 这一节车厢里面但凡有人吃就馋到不行。 我要跟你说，我有一次就是从武汉回北京的时候啊，那是 N 年以前，然后呢当时呢我买了两包泡面，当时我就是先泡了一包，这时候隔壁那个大哥说，你那儿有两包，你吃两包吗？我说我吃一包，他说能把那包给我吗？ 卖给我是吧？ 那包其实我花了5块钱，然后他特别豪横的给我转账了20。 哇！ 就是为了想吃一口面，你知道吗？ 哎，我跟你讲，这真的就是在车厢里面这个非常特殊的密闭空间带给人的影响。我觉得我当时都是失去理智的。 对啊，就是，但是今天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哎都是碳水爱好者哎，而且呢，就是大家对那个碳水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哎，很奇怪啊，平时都说什么减肥健康啊。然后少吃碳水啊，但是你知道，就是对于我们这种碳水大省成长起来的人，我们有一个理论，假如我这顿饭没有吃主食，我就觉得我没有吃饭。 你们的理论不是碳水就碳水，越吃越碳水吗？ 对，还有就是对我们来讲，饭就指主食，就是对于好多南方的朋友可能来讲，饭就指的是这一餐饭，就是无论我吃了什么，它就叫饭。但对我们来讲，饭就是米饭馒头才叫饭。 那菜呢？那叫 菜就叫菜呀、 啊， 一定是要有饭有菜呀、啊。 我见过比你们更厉害的，就是在那个《孤独的美食家》里面说，吴蚂蚁这一顿呢，这个担担面吃的很辣。如果这时候能配一碗大米饭，那就更好了。我当时这是什么神仙搭配？ 面条加米饭， 对啊、 太厉害了啊！慢慢说，碳水呢，只能算是我的备胎。为了肉肉，为了甜点，为了炸物，我可以放弃这个备胎。但今天很多的小耳朵都来告诉大家，碳水可是我的 one pick。 是，但今天呢，我们这个日子比较特殊啊，今天是冬至啊，所以呢， 要吃饺子。 今天饺子大概占了有一半左右的内容，因为大家可能忽然想到了这个时节。李杰希说，今天我吃的是饺子，饺子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不接受反驳啊。 蓝蛋提到了说，我最爱的主食呢，当然就是刚刚大家呼声很高的，全都是泡馍。 真的吗？ 西安的羊肉泡馍。 哎，我觉得你好像也没有那么爱吃泡馍吧？ 我就是是这样的，泡馍这个东西不能天天吃，就最多的频率可能一个月一次就顶天了。所以我每次回家以后，我爸都会特别安排一天说，哦，你大概还有2天要走了，今天咱们去吃个泡馍吧。 就是全都是泡，哎，但泡馍也有个问题，就是跟其他的那种。就是有汤水的一样啊，你要吃的速度慢吧，后面就都泡胀了， 对 吧，汤就不见了哈， 所以为什么叫全都是 泡馍哎，有道理啊。但大达呢说，大米饭呀，最爱的主食肯定是大米饭。之前减肥的时候呢，会强制自己多吃点红薯、南瓜一类的粗粮，克制吃米饭这样的一种精粮，但那个时候吃一口大米饭真是太香了，能回味半天，就觉得它很包容，能够包容一切的这样的一种菜肴跟味道啊。 哎，是。那提到面食呢，有一次我们也专门跟大家聊到了各地的这个优质的，哎呀，好吃的面条。像刚刚提到的岐山， 你们要是念岐山吗？ 我们真的陕西话岐山臊子面 哦，明白了，岐山、好了，学会了。 岐山啊， 岐山臊子面啊， 岐山臊子面，还有像西安的柳巷面、老虎面也是非常有名的，兰州的牛肉拉面这当然不用说啦，还有上海的浇头面、杭州的片川，还有沈阳的老四季抻面、河南烩面、宁夏的羊肉扯面、四川的肥肠面，哇，主食令我快乐。 这是谁说的？ 子琪， 你都说完了，让别人说什么啊？但是我跟你说，你如果今天艾柯来的话，一定会挑你一个毛病。 嗯， 兰州人不叫那个东西叫 牛肉 拉 面，叫牛肉面， 牛肉面啊。 那这个赖我，人家写的牛肉面，我给加的拉面， 加个拉面。 就每次看到牛肉，会不自觉的叫拉面。 是是啊，因为他们自己不叫这个拉面啊，但是呢，就兰州人对自己的那个面是非常非常骄傲跟自豪的，对不对哈？ 哎，是。但是你看，提到我们西北非常有名的这些面食 ，Y 也说到了一个宁夏的羊肉小揪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一定要去尝尝啊、 哦、 特别棒。 对，西部的一群面，大同刀削面呀、啊、 还有像周周提到作为平谷姑爷，哎，我必须要说一下、年卷子， 年卷子， 这是一种什么吃法？ 就是大家如果碰到这种面条，给我们把那图片发过来。 这不是面条，这一看应该就属于面食 啊，对， 类似于肉龙什么之类的。 但你今天既然说到的是主食盛宴嘛，哈、就大家我觉得说碳水盛宴、这些花样繁复的碳水也不妨给我们发过来哈。 好的，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真把泡馍端出来， 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这个拿你们那儿方言怎么唱来着？ 泡馍， 泡馍啊， 嗯， 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泡馍， 全都是泡馍。 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烧黄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走该吹的泡沫，一触就破，就像你伤的心，不是折磨，也不是谁的错，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 我们跟大家道歉，毁了大家一首心中的经典啊！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直视这首歌曲， 是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已经把它想象不成泡沫，满脑子都是泡沫。特别是我刚刚在想说，这首歌的歌词怎么能这么贴呢？ 啊， 在余下的泡沫， 然后呢？ 一吃就胖，当初炽热的心早已沉默。 嗯 啊，包括一开始，早该知道泡沫，一吃就胖。就像减肥的我不胜折磨。 哎，你不是刚唱了一句吗？你怎么这么怂？后面就变成说了说唱艺术啊。 你也知道邓紫棋这首歌的难度。我们也是在 K 歌欢乐上班路当中挑战过的。 我们这样我们周四试一下好不好啊。这个我们把你试着把它改成全陕西话吧。好吧，我在旁边给你搭配。 好了，主食的问题在今天解决掉。像我刚刚提到了这个粘卷子啊，应该跟大家重复一下这个读音，更正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它怎么写，这边打怎么念，这边打出来是一个粘豆包的粘，我就念粘卷子了。他说那个读粘卷子， 你说粘卷子我就知道是啥东西了。 什么呀？ 就是那个好像贴饼子吧，类似。 哎，对，是类克给我们科普了一下。 对， 他说我是平谷人，赶快来补充一下，有点像东北的铁锅炖，但是一般呢我们就只炖豆角排骨，快熟的时候呢铺上卷子，就是用面团擀平，刷油叠层一层一层的，然后拉长卷成麻花形状。那个粘在豆角排骨上焖熟，出锅呢上层就是浸满汤汁的这个热卷子，而下面是煮的特别糊的那种豆角跟排骨，翻拌一下就可以开吃了。啊，在平谷家家户户都会做哦。 你说这段的时候没有想到音乐早餐吗？ 我跟你说， 读着读成那种味儿出来了。 今天聊主食，待会儿早餐， 音乐早餐应该不香了， 是主食。 啊，是吗？那还好， 专门安排了主食早餐给大家。 是云说，前两天呢，单位来了一小伙子，领导说明天你去体检，早晨不吃饭啊。第二天呢，他去医院一会儿就回来了，领导说：“哎，你怎么体检这么快呀？”他说：“今天没检查。”领导说：“为啥？”他说：“我没吃饭呀，就吃两根油条。”就感觉意思是， 哦，没有吃主食，油条不算是主食是吗？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跟这个体检比起来，就忍着会儿饿，感觉有点忍不住，还得吃点主食是吧？哈， 还有 Bunker 说烫饭你们喜欢吃吗？就是那种把所有的菜跟饭一起炖，那种滋味海纳百川，想想就很美好，特别适合冬天吃，暖暖的。 对，老北京好像有很多这种烫饭的吃法，而且尤其是把前一天的这个剩菜收集一下，然后呢，第二天再加点葱花啊什么东西放在一块儿，哎呦别提多好吃了啊。 但是你看这个粘卷子的做法好像也是属于这种，就是拌主食跟菜拌在一起的。好多的平谷的朋友过来跟我科普了，静月就是下面炖排骨上面放卷子，有点像豆角焖面的做法，再给它拌在一起。 是啊，这个 我一定要尝试一下，我要去平谷吃一下正宗的。 对，相对来说我的印象当中呢，就是我们家那边的吃法就是焖面比较多一点哈。焖面是好像后来不是还开出几个内蒙的焖面品牌嘛。但今天大家跟我说到这个主食的时候，我是真没想到这个烧麦还能上榜。烧麦算吗？ 我觉得有面应该 算。如果饺子算的话它应该也算。 那当然了，就是都属于这种皮儿包馅儿的嘛。 对，因为馅儿比较大哈，所以一直好像感觉不在。所以我跟你说我为什么后来胖了，就是因为北京的美食太好吃了。 哦， 面食太多。 所以按道理来 没什么菜在外面，你知道吧。啊， 那你应该走在北京大街上都是跟你吨位差不多的对吧，0.1吨。 这确实在这边好像能干过我的人也不少。从体型上来看， 对自己的要求也。 你记不记得咱们俩刚认识的不久的时候，我就跟你说，哎，这个人比我胖哎。你当时就说，你怎么老看比你胖的？ 对自己的要求逐步放松。 是， 哎呀，这个早上快跑已经不能听 了。对，所以这不才做嘛啊。 何小思说，我老公不是主食爱好者，只是单纯的面条爱好者。 哎， 对于他来说呢，完美的一天就是早餐葱油拌面，午餐牛肉面，晚餐油泼面。主要吧，遗传了我们家孩子也特别爱吃面，什么打卤面、刀削面、乌冬面等等。但是我自己非常不爱吃面条，所以呢家里就很难办，每顿饭需要准备两种主食。我们家从小也是这样的。 是你不爱吃主食我发现了啊。 不是，我喜欢吃主食，但是我喜欢吃米饭。我爸爸非常喜欢吃面条，然后我妈就属于模棱两可，就都听你们两个了。所以但每次做饭的时候我妈就会做两种主食。然后还这么想想真的挺难为妈妈的呢。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免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前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就是速度。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咋能整明白呀？ 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开一场碳水美食大会，怎么能缺席得了我们的音乐早餐呢？刚刚有朋友说啊，自己家的老公非常喜欢吃面，所以在早上起来呢也是要吃葱油拌面的。而你们有想到吗？帕丁顿熊家居然早餐也吃咖喱饭。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帕丁顿熊在早上制作的咖喱饭。他说我闺女最近超爱吃，所以我就为她做了一次，做法也非常的简单易学，我觉得早餐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复制一下。早餐要吃饱嘛，这样才可以提供一天的能量。他说首先我们准备一些原材料，有小土豆啊、胡萝卜、火腿肠还有咖喱，其他的一些菜呢就按照个人的喜好添加吧。具体的做法就是我们提前先蒸好一锅米饭，最好蒸得稍微软一些，准备食材，把土豆去皮，胡萝卜也要去皮，再把火腿肠切成小肉丁，把土豆跟胡萝卜也分别切成丁备用。那么就可以拿出炒锅，上火烧热，放进适量的食用油，等油温了以后呢，再把火腿肠放进去翻炒，然后加入土豆丁和胡萝卜丁一起翻炒均匀，稍微炒一会儿。我们看到这个土豆经过翻炒以后会有一点点的变色，而胡萝卜经过油炒之后呢也会更加好吃。这个时候注入适量的热水，等这个水量差不多盖住食材就可以了。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咖喱块放进火里大火烧开，然后转中火炖煮，咖喱块就会很快的融化，让它的味道渗入到食材当中了。等这个小火慢炖啊，滚到这个煮熟的时候，我们再打开锅盖大火收汁儿，这样的一大锅土豆胡萝卜咖喱就做好了。咖喱的味道又香又浓，非常的刺激我们的食欲。最后呢，大家可以用圆形的碗把米饭装成一碗饭，用铲子压实倒扣在盘子上，然后再把做好的土豆胡萝卜咖喱围倒在这个米饭的周围，多浇一些咖喱的汤汁在上面，用来拌饭真的是太好吃了。别说早餐不能吃主食，我觉得这份主食真的可以安排上。帕丁顿熊说，我想给闺女点播一首来自弦子和迪克牛仔的老爹。看着闺女一天天长大，再也不是那个天天追在我屁股后面的小尾巴了，所以呢想要点播这首歌曲对她说，不管你长得有多大，爸爸永远爱你。 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温暖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成就它固然可贵，工作可别太累，健康开心才更珍贵。 人生有太多是非，得用眼泪体会，但愿你能勇敢面对。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有人劝我不 就非常完美，因为你是我的宝贝。 嘿， 早已学会，放心我不会喝醉。 嘿，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外面是个混乱的社会，小心点不要吃亏。 生活要有点趣味，时间偶尔浪费，不用担心我懂进退。 未来有红光明媚，也有事与愿违，有梦就别半途而废。小小年纪减个什么肥？ 哎呀呀，我的老爹，其实 OK， 穿个烂牛仔裤不算太贵。 哎呀呀，我的宝贝，千山万水，只要你能更快乐的起飞。 哎呀呀，我的老爹，你说的对，有人追我不会难受玫瑰。 哎呀呀，我的宝贝，快去约会，虽然那男生。 满分，音乐早餐。 老爹啊，咱们今天吃什么？ 老 吃热气腾腾的饺子。 老爹给你做了一碗咖喱饭。 咖喱饭啊，老爹的这个心思还是挺好的，因为咖喱饭呢，相对来说既好吃。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好做哈。 哎，是的，而且呢，大家通常都会说深夜放毒嘛，我们音乐早餐就属于清晨放毒啊。提醒大家，好吃的东西特别多，早上一定要记得吃早餐。 我今天呢，我估计大家也不太怕你今天在音乐早餐这个环节当中放毒，因为你放的实在太早了。7点就开始给大家放出了各种大招啊！ 哎，但是我觉得每次念到这个制作的细节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咂巴口水。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 咖喱块放入锅内，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大火烧开，中火炖煮。 对对对，你知道我们听众现在内卷到什么程度吗？说有人说我喜欢肉龙，周周说你喜欢肉龙是死面还是发面的？ 哦哦，对对对。我好像在我们食堂真的吃过死面肉龙，也吃过发面的肉龙。我喜欢发面肉龙， 我喜欢死面肉龙，因为我觉得 吃不到一起了。 对，就此决裂啊！今天咱们就是死面派和发面派啊！ 今天我们跟大家在上班路上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主食的话题啊！我们来碳水美食大 PK， 快来告诉我们哪一种主食是你的最爱？同时呢，最爱主食也不要千万错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的主题活动， 对，那么即日起呢，到12月31号集齐了8张冬奥卡片，一起来瓜分2022年的元旦红包，感受一下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快。另外呢，还有听听 FM 的故事广播、听听故事广播以及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来等你来哈，海量的精品内容等你听，快快来下载一下听听 FM， 跟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说回主食，其实很多人对主食真的是又爱又怕，或者又爱又恨。爱呢是真的太好吃了，但是怕呢就是长胖嘛。哎，可是爽爽羊真的是我太佩服你了。 啊，怎么说？ 他说除了主食之外呢，为什么今天没有人说甜食？这些甜主食，哇，简直是双重伤害啊！ 是 粘豆包啊，年糕啊，爱窝窝、驴打滚、糖油饼、豆包、糖三角，只要是甜的我都爱。 油糖混合物是这个人们的最爱啊， 太可怕了， 因为这种东西没有在自然界当中出现过。我昨天看了一部关于这个就是说奖励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他们说他给你设定了一下啊，你想想为什么不同的食物给你带来不同的感觉呢？现在你特别饿，你现在面前放了一根胡萝卜一碗面，请问你会选择哪一个？ 那当然是碗面啊， 你自然会去选择那碗面啊。 所以呢，这就是它为什么会给你带来快感的原因。你知道那个《舌尖上的中国》那部纪录片，大家后来统计了一下，还是主食 居多是吗？ 主食的那一集播放量是最高的啊！ 哇、哦，帕丁顿熊，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他说想要问一问大家有没有吃过糙米饼？ 嗯， 作为经常健身、处在减脂期的我来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它当一顿主食来安慰一下自己啊。 嗯， 就是用糙米、燕麦高温压制成的圆形的薄饼，基本上没有味道，嚼在嘴里会有一股淡淡的甜味。 嗯。 干涩卡嗓子，必须就着水吃。你这么形容，我怎么觉得会有一点像那个小时候吃那个压缩饼干？ 嗯，对， 也是这种感觉的。 压缩饼干就是为了让你填饱肚子，没有什么其他的功用啊。但是你知道这个雨辰说 PD 我妈做肉龙必须死面呀、 啊， 皮薄层多肉多，看来果然大家纷纷开始加入战队了啊。但是有人说他喜欢吃发面的， 没有跟我一样喜欢发面肉龙的吗？ 应该也有哈、啊。赫赫说呢，湖南米粉真的是百吃不腻，比桂林米粉的汤色透亮，吃起来更爽口。哎，真的是，我觉得其实大江南北呢吃主食呢其实逻辑不太一样，但总体来说大家都很喜欢吃主食。 嗯， 就像那天我跟你聊到那个话题，就是说陕西是碳水大省，但湖南人不服气。后来想，湖南人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嗯， 陈斌说，我因为我的那个菜比较辣，所以我人均那一碗 米饭， 对，我那碗米饭吃的多啊。 你们平时人均只吃一碗米，我们那是两碗米。 对对对，说的有些道理啊。 就当做你说的对吧？ 哎，是 我竟无法反驳。 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东西的这个诱惑力体现到什么程度吗？就是我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大魔王思蒙的故事。 嗯、 思蒙的一到冬天，跟我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哎呀，彭彭太冷了。”哎呦，我太冷了！你等会儿啊，这时候就听见他用特别那个特别豪迈的声音说：“你好，有肉酱面吗？”没有啊。然后他说：“等会儿我再找一找。”你好，有肉酱面吗？ 你会忍不住想要吃肉酱面啊？ 是是是、 啊。你看，就是即使是在练肌肉或者说健身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要适当的吃一些碳水，保持身体必须的温度。 嗯。 不然你会发现，你就像思蒙一样，困有一身肌肉，但是在冬天冷得瑟瑟发抖。 嗯。 因为它没有脂肪可以御寒啊。 那它也不至于27度吧？ 27度，舒适的温度。 敲今晚在为我们彻夜亮着灯，从夕阳日落到星空下漫步，你我被定格在27度。 Let go girl， 想和你一起看着夕阳落下，你的眼睛告诉我有很多想法，有些话都嘴边看我看得烦吗？被风吹的头发，微笑时的嘴巴，我不在乎，让我坠入，直到你的千古唯一愿意还会重复。27度刚温度，看你坐在铁丝门的家房门脚步，一起 slow看起来像花 ，slow， 抓住你的画家 ，slow， 繁忙时刻刹那 ，slow， 看着夕阳落下 ，slow， 看起来像花 ，yeah，slow， 看着夕阳落下。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 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块钱2块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0。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I know things are getting better, even when you feel like they're not.So hey girl, take a look around you. Look at everything that you've got. And I know you've been in a scary place, but can I help you turn the page? Treat you how you deserve to be. Wanna be a part of your fantasy. Well, only if you promise me we'll keep the light on, light on, light on. The light on, light on, light on. It'll be right on, right on, right on. Just as long as you're leaving the light on.We keep it moving on, whoa, with your light on, whoa, it'll be right on. Don't go thinking that you gotta give up on the one that you love. Cause I know it's hard to be alone and everything is never enough. And I know you never felt this way, you've been all over the place. Am I the one you need to see?Cause I'll be there on the rainy days, and when the sky's turning gray, we'll keep the light on, light on, light on. The light on, light on, light on. It'll be right on, right on, right on. Just as long. Well, as you're leaving your light on, oh, oh, oh, oh. We keep you moving on, oh, oh, oh, oh. With the light on, oh, oh, oh, oh. It'll be right on. So don't beEverything you see and you feel that you gotta be. Cause I know this time you'll be just fine if you just try leaving the light on, light on, light on. The light on, light on, light on. It'll be right on, right on, right on. Just as long. Well, as you're leaving your light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Mark Ballas 带来的 Light On， 这一盏明灯已经开始缓缓的亮起了啊。 嗯，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要点灯吃主食。 点灯，好吓人！ 半夜爬起来吃主食。 对呀、啊， 为什么要点灯吃主食？就是这个人饿到这种程度、啊， 在任何环境下，我都要吃主食。 是啊，主食确实是给人一种大快朵颐的感觉，而且确实有种幸福感。哎，那天有人说、嗯、他有一种吞咽味蕾的幸福感，因为他你想他本身的那种特质啊， 嗯， 但是你想胡萝卜这种如果加入的话，好像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这种口感和享受的感觉啊。 哎呀，但是有科学研究嘛，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主食能给人带来这么大的快感，其实说到底还是一个糖分的问题、 嗯、 就人吃到糖就是会感觉到快乐，这就是我们的生理结构决定的啊。 但是我们现在对糖，你知道我平常给静瑜吃的那种润口糖、嗯、就是不吃、哦、 不吃不吃不吃，对，就是我是任何的糖除了软糖特别好吃那种带夹心的、嗯、会忍不住尝一下，但几乎所有的硬糖除了润喉糖哈，我现在基本上都戒掉了。 对，就是糖分高，现在确实是听起来，但实际上你吃一碗泡馍， 对呀、啊， 也不会少吃多少糖。 就是说，如果我有这个额度在这儿的话， 我也不吃糖是吧？ 我愿意拿这个额度去换泡馍，不愿意拿这个额度去换糖。 哎，是了，所以今天我们来说到这个话题，哪种碳水的美食是你的最爱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答案啊。 嗯、 这个子琪呢说的非常具体，西安的假三灌汤包 啊、哦，对， 哎， 嗯，但一定要吃到正宗的哦， 是用。 友情提示， 对0800呢说最爱吃的是山西的刀削面， 嗯， 这个你看这个每种美食都有他们自己的一种感受、啊、 哎，你看今天聊到这个美食，咱们北京的各区县还有地市也都掀起了内卷， 摩拳擦掌啊、 嗯！刚刚不是有提到这个平谷的粘卷子吗？清凉说还有我们延庆永宁镇有这个河洛、 河洛 啊、对，特别好吃，有棒子面的、高粱面的，也很健康，粗粮食品口感还好、 嗯、 而且呢在这个永宁古城北面的街上还有一家专门做的这个老店，还有专门去那儿买了、 嗯、 回家自己拌着吃的。 哎，你这么说的话，然后我就觉得伊萨普摸摸这边也有很多的这个新品种了啊。他说陕西的肉夹馍、天津的煎饼果子、台湾的手撕饼都是我早饭的最爱啊。但是肉夹馍是不是以那个所谓的潼关肉夹馍最为出名吗？ 嗯，对，就各地有各地的，但是有那种比如说有卤肉的，还有在里面、嗯、比如说像 加青椒的， 有加青椒的、 啊、对、 啊、但我刚刚看到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朋友，这么神奇吗？他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一种主食加主食的吃法， 嗯，比如说 烧饼加油饼， 烧饼加油饼 啊，就听起来很像这个烙饼加馒头。 其实主食加主食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同一种类型。你比如说你上次说到的西安人那种吃法，我觉得 OK 啊，就是肉夹馍加什么来着？粉皮 那个干儿。那叫什么豆干还是什么、 啊、对对对、 嗯、 就这种东西我觉得是 OK， 因为它本身那种 花干、嗯、 啊，对对对，它本身的性质不一样。但你说馒头加包子或者油饼， 这让我想到了 那个 台湾名吃大肠包小肠 啊，对啊，肉加肉我是可以的、 啊、不那个不是肉加 肉， 它属于肉肠加糯米肠 啊， 其实也是一种肉跟主食混在一起的吃法、 啊、看起来好像是它其实是米饭家族的一员、啊 嗯、哎呦，今天的这个主食可真的是让大家吃美了。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让我们在上班路上开展碳水美食大 PK， 哪一种主食是你的最爱呢？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好，我们说完这么多吃的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最近的谍战大片。最近呢，哎呀，我们的小耳朵无名上榜真太多了。 哎呀， 继上一周这个无名的人之后呢，本周又有一站。无名这部影片是宣布正式杀青了。 你这个烂梗，快让我介绍一下哈，这个影片呢，很多人期待，因为它是由梁朝伟和王一博等人主演的。 哎，是。 王一博最近主演的这个《风起洛阳》热度也是非常高。 嗯。 而且呢，从这个主食的角度讲啊，洛阳也是有很多的主食。 水席，哎呦、 啊， 好多好吃的啊。 嗯 嗯， 嗯啊，我们来拉回这一次的谍战大片。 你也喜欢说烂梗？好，这次这个烂片这个谍战大片呢，是将电影呢是将镜头聚焦到了隐蔽的战线， 嗯， 讲述了地下工作者们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情报，用生命和热血 保家卫国的故事啊。 除了已经公布的两位主演呢，据说还有很多重磅的演员还没有公布啊。嗯、而且影片的导演程耳则是曾经指导了《边境 风云》，我超喜欢他、啊， 还有《罗曼蒂克消亡史》等这种美学观感非常丰富的影片。 《罗曼蒂克消亡史》当时看的就是如痴如醉，虽然知道他这个叙事呢是这种片段式的叙事、 嗯， 但确实非常好。如果是他指导的话，这部影片一定会让你有种超级烧脑的感觉。首先从这个叙事的逻辑线上，就不太是一个正常和、就是合理的这种的往后延伸的，但是应该会有更多非常丰富的观影体验在里面哈。 哎，相信这一次谍战片在美学风格当中会有更大的突破。那么影片呢是刚刚杀青，正在后期制作当中，预计将在2022年和大家见面。刚刚提到了无名， 接下来再给他送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比较著名了，《无名之辈》哈， 来自陈雪呀。 像是未明的灯火，总有光环在陨落，模仿着一个又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色，你选择去崇拜谁呢？怨恨谁呢？假装热情的冷落，假装自由的枷锁，你最后成为了什么？燃烧华丽的烟火，绽放一次就足够了，奢求什么？无名之辈，我是谁？我们谁也无所谓，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也许很累，身很美，也许卑微，身无畏，也许永远成为不了你的光辉。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继续追，谁的光荣不是伴着眼泪？也许很累。生命的结尾，也许很累，身狼狈，也许卑微，受委，也许永远也成为不了谁。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 or 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You've been creeping around on me. Are you calling me? Running time， 你看一段好跑，一首好歌，就这样送给大家，好不好啊？ 哎，你说刚刚跑的这一段，差不多能消耗四分之一个馒头，还是八分之一碗泡馍？ 该怎么说呢？对吧？这个消耗不是重要的，关键跑完以后，你才有更大的这种兴趣去吃主食啊。 对，就是运动是为了让自己更加健康，而吃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的快乐。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了，哇，我们真的是个好棒的节目、 好棒哦！ 天 哪， 太尴尬了，大佐出来救命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掐指一算，好像有日子没正经聊吃了哈。那咱今天要不就丰富一下大家的上班路，聊聊那些个既人人喊打又没他不行的碳水美食。谁又能抵得过这一碗碳水的诱惑呢？啊，无论是陕北的岐山臊子面与面，还是那热气腾腾的山东大馒头，亦或就是汤底明净的云吞面，还是咱老北京的炸酱面，这样的碳水美食啊，太多太多，根本列举不完。今天呢，就来 PK 一下哪种主食是你的最爱吧。 要再次更正一下哈，这不是陕北的岐山臊子面，这是关中的岐山臊子面。 来，把刚才那句话用关中话重新说一遍。 关中话吗？ 啊， 岐山臊子面 啊，对，岐山臊子面嘛，对，要的是这一句啊。好了，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到这个是碳水啊，平常大家都吃到什么主食？今天呢好像我们毕竟是在北京，所以呢好像以北京的或者是北方的主食为主。 是的。 但是呢，实际上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都有无数的美食等待大家去挖掘啊。 刚刚开启了一个新的话题，说有没有小耳朵喜欢吃主食加主食啊 ？PD 说这个好像不太能理解啊，而且不喜欢同一种主食来加主食。但你看，哎，有一种。我非常喜欢吃的，新提到了煎饼果子卷油条我特别喜欢，就是做煎饼果子的时候，把里面那个果子换成油条， 但是我 特别有嚼劲儿。 我就是一直喜欢比较喜欢吃那个脆的果子，而且有一次呢，去到天津，我才发现为什么那边才正宗。哎呀，实在是太好吃了啊！ 磊磊说：“皮迪，你看你没吃过了吧？ 啊， 烧饼夹油饼是老北京的吃法 啊，烧饼 建议你尝试一下，还真的挺不错的。 对，那一般就什么？” 就还就点咸菜吧， 咸菜还得来点喝的呀，对不对？ 来点喝的那豆汁一碗。六一说主食加主食，我们这边也有，就是甜烧饼夹油条，再来一碗甜豆浆。 这个可能是不是 上海 长江流域的这个特点？因为之前在武汉的时候呢，他们有一种叫糯米加油条，糯米卷油条。他们会把那个糯米铺成一圈以后呢，把那油条放进去，然后再把它卷紧。 是的， 卷的吃啊！ 还有今天掀起这个主食大 PK 以后，北京的各区已经展开了 PK。我们刚刚收到了平谷区投稿，延庆区投稿，现在是来自怀柔的鱼汤贴饼子。文泽跟我们说，这个怀柔的鱼汤贴饼子、菜团子，还有栗子焖肉泡米饭，真的太香了。 哎，但是一菜彭摸摸呢，来说了一些这个南派的美食啊。广东的清汤碱水面也还是很不错的，无锡的鸡汤馄饨和小笼包也是特色美食哈。 莹儿说，我最爱面条了，一周都吃不够，炸酱面、鸡蛋面、麻酱拌面、炒面、焖面、大盘鸡，大家都安排起来吧。既然你这么喜欢吃面的话，那接下来就再给你安排一份可可爱爱的王子面。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爱吃的主食，今天我们要掀起碳水美食大 PK。 沙坤

gotta say I'm in the mood for a little bit more that. I mean I'm saying what kind of these just 2 days I need me at least by 4 of them, more of them, more. Been missing on these days, what you've been waiting for? 10:30, no later than drop them drawers. I know what you want. My man is your man, hurt is her man too. My man is your man, hurt that's her man. Tuesday and Wednesday, Thursday and Friday, I just keep him satisfied. SZA 带来的 The Weeknd， 相信这个周末很多人应该会安排上碳水美食了吧，因为有人等不到周末，现在已经奔向食堂说快来快来，那个主食先给我来个两斤，今天早上可在广播里 两斤 太馋了， 太横了吧，一次能吃两斤吗？那你留一点给我好不好， 开个玩笑夸张一下，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太多美味的碳水主食了。 哎，是的啊，当然呢，你看周周说我姥姥是山西人，我小时候的姥姥一直非要逗我说靠姥姥是因为必须姥姥做才叫靠姥姥，因为山西有种就是面食叫靠姥姥、 啊、对，我听说过，所以靠姥姥到底是什么， 就是有点圆吧，最后说出来是不是有点像猫耳朵啊？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这样，因为 是有点像我们陕西那叫什么麻食或者扁食， 麻食扁食， 嗯， 扁食在有些地方说的是饺子。哎呦，这个说法实在是太 错综复杂了。 但相对来说啊，山西的面食呢确实有它的这种独到之处。因为我记得我们家这个老家是山西人嘛， 嗯， 从小的时候呢，我们当地有一个规矩，就是给孩子办这个12岁的农历生日啊， 嗯、 就是叫做元所那一天呢，就是要做一大堆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什么12生肖啊，还有做这种元宝啊，都是拿面食做的。 嗯， 最后还要从吃上穿过去啊， 你看、这个、 一个大圈啊。 吃真的是有好多的讲究。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主食配主食， 嗯， 烧饼夹油饼。现在呢，四哥在路上已经过来给我们普及一下，说这是老北京回民的吃法。 嗯， 分简配版和高配版，想不想深入了解一下？ 嗯、好，说一下。 嗯，简配版呢就是烧饼夹油饼配咸菜丝，就是熟的咸菜丝儿 啊， 就是这是简配版的。高配版的呢就是烧饼夹油饼要夹荷包蛋夹酱牛肉配咸菜丝， 嗯、 主要呢就是要靠现炸的油饼在这个热油饼里面这种油。就是给它浸在烧饼当中，然后香味扑鼻，再配上咸菜丝就不会太腻、 嗯、 高配呢就是更绝佳的选择了。你想这还有荷包蛋还有酱牛肉呢，一般还再配上一碗这个羊杂汤。 那个我们的地址是那个建外大街、 啊、建外大街14号啊， 因为高配版送一份过来啊， 现在正在5楼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当中。 是是是啊，所以呢你看那个确实是不太一样啊。一飞呢是武汉人，他说近几年在武汉发现的最新的一个吃法呢是油饼包烧麦，一个大油饼里面包4个重油烧麦，也是主食和主食的这个炸弹搭配，不过真的很好吃哈、啊 哎、炸弹真的是、嗯、 对这个烧麦啊，真的我原来在呼市还吃过这种被子夹烧麦啊， 嗯， 就是我们那边那种饼子夹烧麦。但我跟你说，那些吃法有一个问题，就是会把里面那个羊肉， 嗯， 就变得把它那个本身的那个膻味有点带出来啊， 嗯， 其实是有点夸张。 你们不是有砖茶吗？对不对？ 就 你连这个都知道啊！ 你看 搭配的很巧妙嘛啊！ 这高配版的烧饼夹油饼要配上这个，就是羊杂碎汤。 嗯， 咱们这边要吃羊肉烧麦的话，得配上砖茶，我们这都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嗯， 你们今天都是开始拿各种主食炸弹轰炸我了，我决定用魔法打败魔法。 嗯， 这回去。 这份主食加主食，卡路里确实多啊！ 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 都要说声对不起，摸清看看我的锁骨在哪里。

所以呢，西南方 和乡村， 哎，对对对，这个融合感觉好像到了一个城郊结合部的感觉啊。当然，将这个少数民族风情融入到 hip hop 的氛围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东北话配上西南方言的官话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好不好？ 因为他一开始说要做这个西南三部曲，还想说啊，宝石老舅是西南人吗？后来想不是啊，他是闪耀的灯球啊。 对啊， 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山歌》。 妹妹，你唱山歌，哎呀呀，阿哥要往哪个？哥哥来唱山歌，哎呀呀，带着你去趟河。你呀妈问我是哪个，我该咋个说？我又不得紧妥妥。你呀爸问我是哪个，我该啷个说？我也不得紧妥妥。叫声我的阿妹 ，Baby you don't worry， 你是我的花蕊，哎呀呀，我爱上你的香味 ，Baby you my honey， 我要早点把你娶回家里，啊哎嗨呀，啊哎嗨呀，啊哎嗨呀，那么那路呢，啊哎嗨呀，啊哎嗨呀，啊哎嗨呀，那么那路呢，妹妹你唱山歌。山歌，哎呀呀，到城里可找工作，为你承诺的誓言一定会实现，你不要对我太过想念，我会挣好多的钱再卸甲归田，和你一起放牛去，叫声我的阿妹 Baby you don't worry， 你是我的花蕊，哎呀呀，我爱上你的香味 Baby you my honey，要早点把你娶回家里，啊哎嗨呀，啊哎嗨呀，啊哎嗨呀，那么那路美，啊哎嗨呀，啊哎嗨呀，啊哎嗨呀，那么那路美。妹妹你唱山歌，哎呀呀，阿哥要往哪个？哥哥来唱山歌，哎呀呀，阿妹快嫁给我。就算岁月也如梭，新热情似火，我把马车换成跑车，他们问我是哪个，就让我来说，我是你包工程的好大哥，叫声我的阿妹。 他当初去死就是喜欢你，他当初去死就是喜欢你。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八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6-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北京时间的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新近演出资讯。 好， 如果您想在一场音乐会当中同时听到多部歌剧，那么接下来的这场音乐会千万不容错过。 12月24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将会满足您的观演需要。三月桃花心中开，红湖水浪打浪，马蹄耕耘的历史，找到了救星，看到了红旗，这些在国人心目当中烙下了印记的旋律，总会唤起曾经的感动啊。 还有贞洁女神、月亮颂、让我们携手同行、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等传唱了数个世纪的经典曲调，将带观众一次过足歌剧瘾。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人来一顿摩托，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早安热流行，今天我们请出来的这一位感觉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他应该不喜欢吃主食吧、 应该不喜欢吃，为什么呢？因为他 喜欢吃桃子， 他是 悟空。 对，他是戴荃啊。戴荃的上次出现在中歌会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出来以后一些老艺术家就说、你看你们年轻人20出头，戴荃说我40多了。 是 怎么保鲜的啊？ 戴荃这一次发布了新专辑《侠客行》，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同名的主题曲啊。其实他一直以来都是对传统戏曲艺术情有独钟的、包括大家也可以在那首非常著名的《悟空》当中听到很多的戏腔，因为他也认为说国风音乐不应该只局限在古风歌词和传统乐器的运用上、也应该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传承。 对，所以他这一次呢怀揣着一种乐以载道的初衷，也让音乐的传承呢不只是形式，有更多内涵。所以呢这一次呢这首歌呢是以昆曲《西厢记》崔莺莺的唱剧的清唱来拉开序幕的，听起来感觉很有意思啊。 有古筝伴着曲笛，还有昆曲的基调以及江南的丝竹贯穿着整首歌曲。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戴荃的新专辑《侠客行》当中的这首歌《你是人间不染霜》。 笑来水融 曾是顺水孤舟，未曾停住何方，那些戏中的事结局总是悲凉，有人历经折流曾了滚滚长江，有人谈笑风月随手落笔印章。你说皆是俗人，何必骂世事荒唐，如果能共白发，谁还想荡气回肠。若你真爱明月光，若你刚好谈夜风凉，便一起流浪，永不说上像那人间灯火辉煌，只想和你对影烛光，是你眼中的微芒照亮我也就荒凉。 似水 滚滚长江，有人谈笑风月随手落笔印章。你说皆是俗人，何必骂世事荒唐，如果能共白发，谁还想荡气回肠。若你正好爱明月光，

折磨自己的一期话题，因为小耳朵们可能看到的是我们大概浏览量的这个十分之一吧，听到、嗯、而我们看到各种图片呀、啊、 对，还有大家分享的，特别是开启了主食假主食和主食配主食这个话题以后、嗯、大家就停不下来了。 是、 啊、常浩说，静宇你忘了吗，你们陕西的标配啊，岐山臊子面加肉夹馍呀，这不就是主食加主食的配合吗？ 还有冰峰 啊，对，糖分也都给你满足了啊，这一顿的热量你就等着慢慢去消化吧。 是啊，但是这个淼淼呢，给你搭配了一点，是门头沟的炸油香、炸香椿鱼儿、炸这个花椒芽、嗯、炸干菜。 对，目前我们已经收到了平谷战队啊、怀柔战队、 门头沟战队、 战队和门口沟战队。 对， 其他地区的朋友们要加油了啊！ 哎，另外呢，这个你像淼淼呢，他说我今天早晨这个其实也算是啊，你看煎馒头片加白米粥加八宝菜，我觉得说实话，有很多时候粥配任何东西，嗯、粥配主食其实也是主食加主食。 对，但好像没有觉得那么违和啊。 嗯， 还有一种特别不违和的隐藏的主食加主食，很多人都喜欢吃，但没有意识到。 嗯， 就叫南瓜吧，说我好喜欢吃炖土豆配米饭，就比如说那种就是土豆烧牛肉，还有土豆丝拌饭。嗯，就还有一种就是土豆丝盖饭等等的，我每次特别喜欢吃炒土豆丝。 对， 然后我男朋友就说这就是一种主食配主食啊，土豆难道不是菜吗？这不是菜吗？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之前看到一个纪录片，然后他们跑到了这个美国最胖的一个城市叫奥斯汀，然后就看那边的当地的学校、嗯、怎么说他，哎，教育部门已经规定好了有蔬菜啊有主食什么的、嗯、他们说啊、哦、我们主食是汉堡、嗯、哦，主食汉堡，然后那蔬菜呢，蔬菜是土豆 炸土豆条，这也是主食啊， 这 是淀粉大户。 你要说这个饮料是什么呢，饮料是甜牛奶，然后别人就疯了，说你这几种加起来， 这样你给孩子们换换口味吧、嗯、考虑一下岐山臊子面加肉夹馍加冰峰、 啊、对对对， 是不是也是主食加主食加甜饮料的这种搭配， 最起码的就是听起来或者吃上去还没有这么的夸张啊，热量没有这么高啊。 哎呀，太夸张了。大家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开启今天的早安音乐秀碳水美食大 PK。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前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ey yo, you should've known better, better to mess with someone like me. Hey yo, forever and ever you're gonna wish I was your wifey. Don't act so innocent. This was no accident. You planned this in the end, and now it's over. Say what you wanna say. You lied and I got played. You threw We didn't make it. You bit off more than you could chew. Can you taste it? Ayo, you should've known better, better to mess with someone like me. Ayo, forever and ever you're gonna wish I was your wife. He should've held on, should've treated me right. I gave you one chance, you don't get it twice.You're still choking on your words. There's things you said, it might be the last ones that I heard. It's to come pick up your clothes from the front yard. Sprinklers on, burn the rest in the backyard. Should've had the guts to say goodbye. Now you're gonna have regrets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Just face it, we didn't make it. You bit off more than you could chew. Can you taste it? town, tippy out of town, tippy out of town. Fell fast when I know I should've run, I know I should've run, I know I should've run. I bet you chased me on the tippy out of town, tippy out of town, tippy out of town. I fell fast when I know I should've run, I know I should've run. You shouldn't have bet, I bet I'd have messed with someone like me. Buy me， 来自 Avril Lavigne。 今天不聊主食了，我们再聊一聊关于音乐的，哎呀，关于艺术方面的话题，关于冬奥会的事情。因为明年马上我们就要迎来大事件了，北京冬奥会。这次距离北京冬奥会，我印象当中上次我们是不是还在庆祝还剩100天，现在已经不到50天了。 对，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啊。 但这次要推荐给大家呢是一个特别的主题展览，我们的奥运在北京市档案馆正式开幕了。 是，这次展览呢也是分为了夏奥和冬奥两个部分啊。展品呢包括了图片、音视频、实物等在内的档案和文献资料1000多件，大家可以带着2008年的记忆去重温一下奥运会，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啊。 期待一下北京2022年冬奥会再创佳绩。 韩老师， 嗯，我们去滑雪吧。 现在？ 对，到长城。 好啊， 太棒了。 你带路。 我不会滑雪。 我也不会。 那怎么办？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去试试看。 OK， yeah， let's go， go， go， go。 我用了方块字把深情书写，片片雪花做请帖，请你来滑雪。 编一个中国结，把友谊连接，我在长城等着你，等待你来赴心灵之约。 请你到长城来滑雪，请你来滑雪，冰雪舞动在梦里狂野，那长城蜿蜒如雪楼，让生命驰骋，迎风雪拥抱冰的世界。 且吧， 来你带路。 哎，我们就不能一起打个车去吗？为什么要我带路？ 我刚才他们俩里面说，来你带路啊。嗯， 他说老师，我们去滑雪吧，你带路。为什么让他带路？因为那个鹿晗是北京人嘛，哎，尽地主之谊，北京欢迎各地的朋友，哎，来北京参与这一场冬奥盛会。 是，请你来长城来滑雪，然后呢，如果滑完以后呢，我们再可以吃点主食什么的啊。 嗯，感受一下，因为刚刚不是这是已经有来自顺义的、门头沟的、延庆的、怀柔的， 对， 各式各样的主食，哎，非常有地方特色的。且有一些文化韵味在里面的，都推荐给大家了。 嗯，是，但是呢，这个每个人呢都说自己家乡那个东西是最好的哈。顺义牛山烧饼加油饼才正宗，就是他还要拼个正宗出来，知道吧？ 嗯嗯嗯嗯， 烧饼加油饼哈。 青丝茶语提到的说，今天好多人提到了咱老北京的糖油饼啊，这个真的是属于热量特别高，但是咬一口幸福感十足。 嗯，是的，嗯，小小小的小呢说，听着早秀默默上了秤，体脂低了一点点，还得继续努力。哎，你看我们听着好吃的东西。还能让人减肥哈。 哎，但彭翔这点是最值得夸赞的了。他说，我已经在户外跑完9.21公里了，还给我们截图发过来了自己这个跑步的这个路线图啊。 太厉害了。 他说，那我是不是今天可以补点碳水啊？今天听了大家的留言，我决定山东大馒头、煎饼、水煎包、吊炉烧饼外加一碗羊汤招呼起来吧。 那你那个9公里应该白跑了吧。 因为我看到他截这个里面想的是消耗了701大卡，我觉得半个馒头应该也就够了。 但是小奥同学，这个我真的有点就是觉得好夸张。虽然有很多小朋友可能是这么试过啊，他说我最爱的是刚蒸好的大米饭拌白糖， 哦， 老好吃了。 我不太行，虽然我小的时候也有过很夸张的什么米饭浇可乐浇雪碧。 你们都是什么吃法呀？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注意一下健康，即使吃主食也注意不要多吃，即使想吃面包也可以尝试全麦面包。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林依晨，面包的滋味。感谢大家今天在上班路上跟我们一起展开了主食大 PK，分享了这么多好吃的碳水。 主食虽好，可不要多吃哦。 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啦。 明天见喽。 想起一切都还像昨天，我还天天对你生气，板着脸，始终才转几圈，有了转变，缘分太妙不可言。虽然你满身数不完的缺点，完美小姐也不是我的头衔，越看就越深眼，我们之间舒服的像星期天，是命运紧紧抱我心，就静静地和你。